见到你，你还是那么美丽，我紧张到话都不会说，只傻傻看着你，渴望永远这距离，就是和你在一起，竟没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。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却又无法不想你，我的懦弱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我自己，是你对我有戒心，还是我没有自信，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，我要暗恋你，在某个街头，有个我在这里只为你等候。Here I am, waiting just for you, 开放我所有，希望你能了解，你能够接受。的甜蜜也胜过了一辈子没有你，就算没快乐结局，就算从此死了心，我要付出我所有真意，只要能感动你，想说的都已说完了，其余是秘密，在那某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，那是我在轻轻唱着歌，我多爱你着你。 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都可以